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。Mark chapter 8, verses 22 to 26. We do have three English Bibles in the back if you prefer a hard copy over your phone, but it's up to you. 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。他们来到博塞大，有人带一个盲人来，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盲人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，为他按手，问他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他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我看见人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”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原了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“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”阿们。如果你们记得，从第八章开始，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中间部分，我们来到一个转折点。直到现在，耶稣一直在从事他蒙召的使命。法利赛人已经看到了，但是他们公开的反对耶稣。群众亲眼目睹了他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直接接触到了耶稣。这个消息传得很远很广，他遍及加利利海的更远的地方。门徒自己就是那些亲自被耶稣挑选的人，也都亲眼看到了。然而他们很困惑，他们还是不明白，他们有微妙的隐藏的不信，这种不信已经不知不觉地潜入了他们的内心，绝不能不被发誓。如果你继续阅读下去，一直到第十章，你会发现焦点现在转向了独落地，现在重点是看到耶稣到底是谁，他为什么来，他要去哪里。在我们上一段经文中，耶稣故意离开法利赛人，并且告诫门徒提防法利赛人和西律的笑。他还问他的门徒：“你们还不领悟？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看不见吗？”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了伯萨代的盲人得到了医治。对耶稣的门徒提出挑战，以及对我们所有的人的挑战。要清楚和理解地看到耶稣的恩典和怜悯的伟大。这是一个奇特的奇迹，这个是一个奇特的神迹，它和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中这个聋哑人痊愈的神迹，这个彼此相似，是仅有两个只有在马可福音中发现的神迹。我们对这个神迹发生在两个阶段，这个伯萨代盲人这个神迹发生在是一个两段的神迹，我们感到很新奇。我猜乍一看，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耶稣没有立即医治这个人。 这不就是他的习惯吗？难道耶稣不能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治愈他吗？围绕这一点的问题是非常的多，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？介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他的眼睛的状况，这个盲人眼睛的状况是怎么样？门徒认为耶稣这样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？为什么第一次没有成功？耶稣的能力不够吗？第一次之后，耶稣问他看见了没有，也不是很奇怪吗？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些事吗？他为什么要问？那人抬头说，我看见人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他的视线是模糊的，就像在你在睡眠不足以后醒过来，或者你从这个明媚的阳光下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的时候一样，很模糊。这个神迹是很奇特，是有原因的。这是一个耶稣用行为做出来的预言，他描绘了门徒对耶稣的位格和工作缺乏信心和理解。医治的两个阶段需要对耶稣的位格和工作有某种象征性的理解。更广泛的说，它也象征着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属灵理解力的增长。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得出的第一点是，我们很像这个人，也很像门徒。事到如今，门徒根本还不明白，而他们不明白是属灵的明白。和门徒一样，你可能对耶稣的人、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盲目或模糊不清。你可能对十字架的意义视而不见。除非耶稣神迹般的触摸你，否则你不会明白。还记得我们上次读到的第17-21节吗？耶稣用八个问题挑战门徒，就像一把半自动步枪。你们不了解吗？你们看不见吗？你们不记得了吗？耶稣还两次问，你不明白吗？当耶稣满足了5000和4000人的饥饿时，门徒不是就在他的身边吗？他们甚至吃了耶稣祝福和倍增的面包和鱼。归根结底，一切都是有关看见。他们没有属灵的看见。在希腊语中，在短短的3节经文中，第23-25节出现了9次看见，并且使用了8个不同的词。因为在伯萨代盲人的意志中，不仅是故事的高潮，整个叙事都是建立在看见的叙事之上的。这位之前故事中盲目和误解指控的成语提供了平衡。 我想你在第一次快速的阅读这个神迹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错过这一点。有人把这个盲人带到了耶稣面前，请他摸他。他们可能希望耶稣像他过去已经常做的那样子。那人是瞎子。这有一点像一个开始，一开始耶稣的门徒一样，不是吗？耶稣呼召了他们，他们就盲目的跟随他。耶稣的呼召是有效的，门徒立即丢下网，跟随了耶稣，但还不知道或者目睹过他的任何事。这个人的意志是分两个阶段进行，他从瞎到不清楚，可是到不清楚还要再到清楚。这也是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情。直到现在，在马可的这一点上，门徒仍然是盲目的。但是将会发生什么呢？从8章31节开始，耶稣会在教导他们十字架的意义。他要教导人子将要受苦。他要在3章的经文内重复3遍，人子要受苦，要被钉十字架。门徒会开始看到，但视线会是模糊的。在8章29节，彼得将要承认耶稣是基督，但他或任何其他门徒还是不清楚，直到耶稣真正去独罗地。但实际上他们要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才能完全的明白。从第8章开始，门徒在第一次接触后就像瞎子一样，他们将看到人像树木一样行走。这需要时间和耶稣反复的责备，他们才能最终理解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你们都现在都在复活的另外一边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你们都有圣经的全部66卷书，所以知道故事的结局。但就是你们弟兄姐妹，你们也和门徒一样。如果你今天是基督徒，那么你已经被耶稣触摸了，但你仍然不知道应该知道的一切。你的眼睛已经打开，但你也没有获得 2.0 的完全视力。你明白的足以跟随耶稣，但你越声称明白，你就越发意识到你不是真正明白的。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，你们都处于不同的理解，不同的成熟水平。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回来，你的复活还没有到，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的。我们第二点 是你们需要了解到的是，虽然这个医治是一个比喻，但它仍然也是真正的医治。耶稣并没有忽视或者不理会，而是医治了伯撒带这个人，这个特定的人。你不能透过这个点，尽管它是关于门徒的比喻，但它仍然是关于那个人的实际医治。从耶稣对待这个人的方式，你可以看出耶稣的慈爱，你可以看出耶稣的温柔和怜悯。一些人带着一个盲人来到耶稣面前，求他摸他。那么耶稣的回应是什么？他做了什么？不，我太忙了，我累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或者，我还在忙于教训和教导我的门徒，晚一点回来。因为通常这会是我们的反应，不是吗？再给我一分钟，稍等一下，排队等候。但是耶稣却做了什么？他随即拉着盲人的手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恩典的温柔流露出来。首先我们要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拉着他的手。他关心这个盲人和他的个人的需要。他这样是一对一的面，一对一的这样的关心他的。正如我们在做捷运，如果捷运上有盲人，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会走到他所在的这个车厢，然后他会伸出手臂让他抓住。虽然这确实有帮助，并且对盲人的意义重大，但这不是针对盲人个人的。相反的，它只是一个捷运公司提供的一项服务。耶稣没有向这个盲人伸出手臂，耶稣并没有挽着这个盲人的胳膊，相反，他拉着他的手。盲人可以感受到耶稣触摸的温暖和温柔的关怀。然后接着耶稣带他出了村子，耶稣引导他，这个人看不见，耶稣看得很清楚，他在很多方面都是盲人的向导。耶稣让他知道，我能，我在这里，没有什么可以担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哦。你看到耶稣在这里表现出的仁慈和同情了吗？他就是恩典福音对人的温柔。这与耶稣对门徒所做的是一样的，就是那些被他呼召的跟随他的人。那在这里，耶稣是引导者，牵着盲人的手走出了村庄。耶稣在盲人的旁边握着他的手，盲人完全的依靠耶稣引导和带领。两个人一起离开了村庄。你最好记住耶稣的掌权。你最好记住耶稣才是主，而你不是。让他牵着你的手，带领你走 他为你开辟的道路。不要以为你可以走在耶稣的前面，你看不到基督前面的任何的东西。那怎么让耶稣引导你呢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有圣灵，他接着圣经带领你。有没有好好的读你的圣经呢？你有没有好好的花时间去默想上帝赐给你这个礼物，就是圣经，还是这个圣经当那个靠在门边，让门可以开着通风的一个家具而已？耶稣为什么带他出村呢？再一次，他是向这个人，也向门徒展示他温柔和仁慈。他不打算表演秀出来给大家看。人群中大概还有几个不信的人，但耶稣也想把他从人群中分离出来。耶稣想向他保证，只有你和我朋友。请注意，耶稣并没有告诉他去这个谷仓后面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到。耶稣拉着他的手，亲自的领他到那里。耶稣要盲人听到耶稣的声音，而且只有他的声音。在私人敬拜中与耶稣独处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只有耶稣、我的圣经和我，真是太特别了。那个人看不见，他依赖的是触觉和声音。耶稣不想要其他的触摸或声音或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只有耶稣和盲人两个人，他在向门徒表明，他们应该关注的就是耶稣他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一切都是关于耶稣的，那才是你们应该关注的地方。焦点应该是单单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是人群。这就是耶稣的怜悯，耶稣的美好。那如果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故事往下看，耶稣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。这是圣经中唯一一处耶稣直接向某人的眼睛上吐唾沫的地方。在第七章中，耶稣吐了口水，可是呢，然后他触摸了那个人的眼睛。可是在这里，他直接吐在眼睛上。你可能会认为这个是不卫生和粗俗的，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经在 COVID 中度过了三年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这是深情的，这是耶稣的爱的作为。这个人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耶稣吐痰，但却能感受到他眼睛上的温暖。耶稣在告诉盲人，他知道他需要做什么，他会处理阻碍他看见的东西。 门徒在这个时候在属灵上部分失明，透过与盲人沟通，他们应该明白这也是关于他们的。他们有几件事使他们看不到耶稣是谁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，以及他要去哪里。有许多个人的事情，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情导致他们心硬。耶稣说，我会照顾你，我知道除了什么问题，我也会吐唾沫在你们的眼睛上，我会做手术把你眼睛里的目屑去掉。这对今天信靠主、跟随主带领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。他知道，他关心你，他引导你，他会让事情清晰。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，他也把手按在你们的身上。他问他看见了没有，他看到了什么。为什么耶稣需要问这个人这个问题？我相信是因为耶稣之前刚刚问了门徒八个问题。那人说，我看见人，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不能忽视到这个，他看见了，尽管他很模糊，他的视力部分恢复了。由于某种原因，他的生命中的某个时候失明了，但现在他能看见了，虽然视力不清楚。就像门徒从第八章开始，就像基督徒一样，我们看到他让我们看到，但是还是模糊，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。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原了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如此惊人的事，他的视力完全的恢复了，比他见过的还要清楚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没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没有人能看见。我们第三点是，虽然我们现在看不清楚，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。我们会有一天在属灵上面会有 2.0 的视力，而这一切都是耶稣所做的。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你就是不明白，你面前有很多事情看起来你只是在穿过一条黑暗的道的隧道，你正在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，你正穿过海边非常黑漆黑的这个雾气，你正走在一条没有路灯、没有星星照亮你黑暗的道路上。就像我现在的处境，7月开始 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但你知道耶稣拉着你的手，那就是恩典。唯有恩典才能使你清楚地看见耶稣。但首先事情还不是 会很清楚。而且如果没有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工作，你将永远处于迷雾之中。那下次我讲到，我们会读到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个经文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附近的这个村庄去。在路上他问门徒，人们说我是谁？他们对他说，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。他又问他们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他，你是基督。是什么让彼得这样的回答？这一切都是上帝在耶稣里的恩典。在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中，我们读到恩典使彼得清楚地看到耶稣是基督。没有耶稣的灵，没有他的恩典在人的心里面运行，人就不会承认耶稣是基督。如果你明白我们经文的第25节，你就会明白整件事是多么的奇妙。耶稣说，现在睁开你的眼睛，而这人也立刻睁开了他的眼睛。他直视着耶稣，他们两个在村外，没有障碍，只有耶稣和那之前瞎眼的人。他能够看到一切，雾已经吹散了，树木被清除了，他已经走出了黑暗的这个隧道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那个曾经完全失明的人，然后部分看见的人，现在看清了一切，也看清了每一个人。实际上，伯撒带的这个人说，我看见你了，你是基督。彼得说，你是基督。今天早上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们都承认相信什么？你能看见吗？瞎眼经得看见吗？你们的生命有表现出来了吗？最后，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使盲人恢复视力，耶稣也送他回家。耶稣差派他回家。那你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？他没有穿过村子回去，他听从耶稣就回去了，回家了。而且这个人不需要拐杖了，也不再需要朋友送他回家了，因为他能看见。那想象一下步行回家会是怎么样子？他可以看看花朵，很漂亮啊，可以看一看那个动物，他听过这个狗的声音，那看看他现在看得到狗。他可以看看这个天空中的这个云层的这个形状。哇，他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说，哇，你真的是很美好的。 你开了我的眼睛。他可能会走过这条路已经走了好几趟，每一次都需要有人带他，现在就能自己走。邻居也看到他自己走，感到很新奇。哥哥，为什么你自己走？你为什么现在不用拐杖了？耶稣医治了我。你知道我以前是瞎眼的，现在得看见了。那想象一下，他一回家敲门的时候的感受。我等不及要见我的妻子和孩子了。我可能从未见过他，我的妻子。这个盲人可能从未见过他的孩子。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反应如何？先生，你到底是怎么回家的？先生，你回来的太早了。然后他以视着他妻子的眼睛。耶稣吐唾沫在我的眼睛上，我看得很清楚了。那一定是多么美妙的时刻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听好了。看着他的恩典，耶稣摸了你的眼睛，让你看见了。耶稣要差派你，要送你回家。他送你回家，带着他的恩典，带着耶稣在你生命中行神迹的好消息。看看耶稣为我做了什么？虽然你不明白这一切，但你可以告诉别人，看看耶稣做了什么。我之前说过，直到你在末日复活，那时耶稣带着响亮的号角再次的降临。直到耶稣那时，你将无法拥有最清晰、最完美的对耶稣的看见。可是，你有的是什么？你有的是圣灵，圣灵在你的里面。你要一个依赖着他。你有圣经，而且圣经是无误的。很清楚的，他讲到耶稣讲到非常的清楚，66卷书都是引向耶稣基督的。你们要读他，你们要默想圣经，你们要对你自己讲道。然后第三，你们有彼此。你们有彼此。保罗在他的书信是，他讲到哥林多教会，什么教会都是群体的。我们也有这个群体。就像前几周牧师说，你们要爱彼此。你们去爱彼此，去关心到彼此。你就会看到耶稣的灵在彼此的身上的工作。但当你与耶稣同在，当你永远与他同在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完全的明白。哦，我们多么期待那一天，我们多么的期待与耶稣面对面的那一天。让我们和使徒约翰一起祈祷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呼喊着说，我们愿你来。主啊，我们在通过你的话语知道，你要打开我们所有跟随你、相信你的人的眼睛， 主啊，虽然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，我们看得见，但我们还是看得很模糊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，我们越跟随你，事情就越清楚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不会放过我们，也不会有任何的事情会拦住我们跟随你。主啊，连撒旦魔鬼不会把我们从你的手下抢夺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期待那天，我们复活的那天，我们会看你看的100%的清楚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那种期待，给我们那种心，就是要追跑，要跟随你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